有希望吧。毕竟人的一生是那样的短暂。这是一首 Maybe She Will 的一首后摇歌，古典流行不止古典，不止音乐，在这里没有底线。想象一下，从一首后摇过渡到古典，这种过渡是冲突的，也是反差的。前者是那么样爆满着冲突，爆满着不安的情绪，而这首则叫做摇篮曲，弗雷的作品。有没有发现，所有的摇篮曲其实都是模仿母亲在身边的感觉，母亲推着孩子，这样的温柔的感觉让孩子入睡，所以在摇篮曲当中做到的则是最 最安全、最平稳的感觉。在这首母亲的摇篮曲中，我们签到吧。这里是古典流行一般的我爱钢琴你好，还有 He 胡雪迪、老醋花生、会飞的老马，还有鹏鹏。鹏鹏你好，鹏鹏说阳光正好，叶子也说晴空万里，阳光明媚，听着美妙的音乐，享受着美好的时光，签到。还有 Edward 说边听广播，一喝奶茶，很不错的惬意的午后时光啊。摇篮曲，母亲的感觉。来看看二班的签到，凤子你好，花板爱乐立本，秋水风神，怪哉虫、甲河山人、缅甸猫、郑强、清秀、秀杰、橘子先生、邓新荣，一二都到了，今天你们俩可真齐。还有秀杰说玉兰花此时正在静静的绽放，青云飘然说乐器里面觉得偏爱钢琴，肖阳你好，还有陈敏云。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顿音霍拉，或者叫做霍拉舞曲，原来是罗马尼亚的民族器乐，大约作于1906年，后来被改编成了管弦乐曲和小提琴曲，小提琴改编的版本是 Hafiz， 后来又有了很多的版本。而这首曲子的清淡的感觉，其实让我想到了一部电影，那就是出水芙蓉，你记得吗？在影片中也有这样的片段。 才我们听到的那首霍拉舞曲多的是小清新的一个合奏，对，这个弦乐的多版本当中呢，其实更多的是小提琴的版本。刚才我记得青云飘然说更喜欢钢琴，所以刚刚我们听过了其他的乐器小提琴的合奏，而这里则听到的是大提琴的作品。我记得我讲过这个故事吧，帕格尼尼与罗西尼的相遇，那是在1816年，更具体的是34岁的帕格尼尼与24岁的罗西尼在罗马邂逅相遇了。于是帕格尼尼根据罗西尼的歌剧写了几首变奏曲，其中有这一首摩西主题变奏曲，便是根据罗西尼的歌剧摩西在埃及中摩西祷告时的音乐为主题创作的。这里我们听到的大提琴既有那种宽广的感觉，也有那种进行曲的风格，同时还有那种二十出主题引子是柔板的感觉。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是的，我们不断向前，这也想起让我想起霍金。所以古典流行在明天节目当中想安排一组科学家霍金喜欢听过的古典音乐。而之所以我们现在听到1492，也是因为刚才我觉得帕格尼尼的罗西尼主题变奏曲前面的部分，其实那首影子的部分和这首1492以及那种缓慢前行的感觉，都有一种宗教的祈祷感是相似的。这种类型的作品无论是古典的还是当代的也都是相通的。音乐部分极限，这里是古典也流行。飘然说了，笨重的大提琴演奏起柔情的音乐，是不是也不输给小提琴呢？那你到底喜欢哪一样乐器呢？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管弦乐与电子音乐的结合，范吉利斯，没错，征服天堂，怪胎虫说的对，也是范吉利斯的作品1492当中的音乐。古典流行上半时段先到这里，打起精神，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全家春游啦！中青旅遨游网大团购，澳门五星1999元起，日本赏樱花3599元起，普吉岛赠豪华游艇斯米兰包船一日游，更多线路早报名，有机会每人优惠1000元。中青旅遨游网超值奢玩，更超值，更放心，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首选，3w.aoyou.com。 老公，家里小车开腻了，好想换辆 SUV。 好啊，沃尔沃全新 XC60 现推出超值置换政策，赠送2年保险补贴，更有2年零利率贷款方案， 那咱就买沃尔沃 XC60。 安居客全房源发布网，更多品牌中介发布房源，新房二手房更全小区覆盖，中介商家数量遥遥领先，无论新房二手房，挑好房上安居客。 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本市正处在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北风风力较大，傍晚逐渐减小，风干物燥，需要注意补水润燥和防范火灾。此外，长时间关窗，室内空气污浊，北风带来了清新的空气，应当适当给居室通风换气。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局地扬沙，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转二三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60%。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暗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今晚8:30，杰奎斯·斯东森吉他演奏会北京站将在将近酒举办。杰奎斯·斯东森是当今吉他世界少见的摇滚指弹吉他手，能用一把吉他呈现风格不同的曲目。他改编的 With or Without You 令很多乐迷百听不厌，他的原创作品 Jungle 更突破了一把吉他的界限，让听众听到来自森林的声音。舞蹈剧场《神圣缝纫机》近日在鼓楼西剧场上演，这部作品改编自贝克特的荒诞派经典《等待戈多》。神圣缝纫机把舞台交给孩子，那些看似荒诞无意义的台词伴随着孩子们天真的面孔和干净的嗓音，有了另一番别样意味。由何冰首次独立导演并主演的《陌生人》将于4月5号到10号在首都剧场上演。《陌生人》出自法国剧作家弗洛里安·泽勒之手，剧本荣获奥利弗·托尼奖双料最佳作品提名以及莫里埃奖最佳作品。何冰曾在几次采访中说到，最让演员没法拒绝的是好剧本，而这部作品也是近些年很少在话剧舞台亮相的何冰的一部新作，非常值得期待。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和你一起唱，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娱乐最王牌，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此时我们听到的是帕格尼尼的 B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回旋曲，也叫做中。以前介绍过，李斯特的钢琴曲中就是根据这个乐章的主题而创作完成的。这首与刚才范迪利斯那首作品有着异曲同工的感觉，《自由歌》。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有时候我在想，在古典流行中，我们经常听到不同的音乐，有跨界的，甚至今天一开始节目里还有后摇。但是我想说，所有的这些都像是在做准备工作，准备你在一个恰好的时间时机进入到古典音乐当中。这首我们听到就是圣桑的 A 小调引子与回旋随选曲，作品28。派格尔说，你看不到你自己，你看到的只是自己的影子，那些把灯背在背上的把他们的影子投到了自己的面前。圣桑就像这样一个智者，他无心倾诉，却能够在聆听的心中留下他的影子，弓与弦恰好地融入一体。这首 A 小调引子与回旋曲就让我们这样的感觉，就是也是我想说的，好像所有的这些都在做准备让你进入古典。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演奏是萨尔瓦多·阿卡多，好久没有提到这位小提琴大师了。其实很多音乐演奏家，有时候我们提到他们，有时候你说哎，这个人现在演奏的岁数大了也许不好，其实演奏家们也是分状态的，有的时候是在年轻的时候最好的状态，有的是中年，有的时候是老年，很少有从小到大一直有全面状态的演奏家们。阿卡多是这样，其实包括我们熟悉的帕尔曼是这样，等等许许多多的音乐家，我们都知道在他们最好的时候留下录音真的是有幸。卡拉扬声强就说过，当时假如说让我举出十位当代最好的小提琴家的话，阿卡多一定是在我左手的某个手指上。阿卡多生于意大利都灵，六岁学琴，早年在拉伯勒斯音乐学院学习。过了小提琴，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我认为最好的大提琴，一直也不太敢听它，沙夫兰的这首作品阿佩乔尼变奏曲舒伯特。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第三乐章，避免了第二乐章的伤感，进入到流畅的第三乐章。都是爱古典音乐的，也看到很多朋友的分辨，就像刚才怪呆虫说的，这提琴拉的幅度之大，力量饱满，一举下来绝对高手是阿卡尔多。而这一首跟我们听到的是我们爱的沙夫兰这位俄罗斯大提琴家，而演奏的也是我们爱的曲子阿佩乔尼主题变奏曲。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今天的古典流行就到这里，古谢古乐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在明天节目当中将为你带来霍金的故事。